只求一睹圣容，如有罪亦是无心之罪。哦，那你冒死见朕又是为了何事啊？汉武帝被东方朔这么一拍呀，已经是心花怒放了，但表面上还得装得一脸平静。那帮侏儒身长三尺，每月零米一袋，钱240文。臣身长九尺多，每月也是零米一袋，钱240文。侏儒们吃得满嘴流油，胀得上吐下泻，而臣却因为不够吃，肚子常常闹革命，几乎要饿死。陛下如果认为臣可以用，就应该让臣有不同于他们的待遇才对。如果不能用，那就放臣回去，也省得臣在这里挨饿活受罪呀。东方朔的话明显带有正话反说的激将味道。对话就到此结束了。结果汉武帝对东方朔别出心裁的回答很是认可。于是东方朔经过两次勇敢大胆的毛遂自荐，终于迎来了他的仕途生涯的第一个官——郎中。郎中是什么官呢？这个郎中的官啊，就是管理车骑门户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，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，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，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。 有什么别有病痛， 没什么别没知识。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，开讲百科知识， 免收学费，错过可惜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